因为其朗朗上口旋律和感人歌词为众人知晓，通过2010年的春晚再次演绎。一起来听到《相亲相爱》。 阳台山之高，钻石空隧道，身在接天的怀抱。 年轻的心跳，从不再骄傲，云中神仙的微笑。 万年黄河水，相聚东入海，冷出桃尖女郎味。 这心海相会，久久的相偎，一动身。 Thank you.